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近年来，因为酒后死亡起诉酒宴的组织者和同饮者的报道是时常见诸媒体，司法实践也有不少相应的案例。酒后死亡的原因有酒精中毒的，还有酒后溺水的，包括冬天啊，有酒后呢在寒风当中躺着睡觉，结果呢不幸冻死的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啊是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啊，导致啊这个醉驾者死亡的这样的案子。在法院审理类似案子的时候呢，有判决酒后驾驶车辆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的，还有很多案件呢是判处这个宴会的组织者或同饮者承担次要责任的。很明显，宴会的组织者或者同饮者承担责任并不仅仅是因为组织宴会或同桌饮酒。那么对酒宴的组织者或同饮者就饮酒过多的人的损害后果，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应该承担责任，什么情况下不应该承担责任，这也是今天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关注的内容。我们也希望在春节到来之前，大家聚会明显比平时增多的这个时候，在同事聚餐、同学聚会、推杯换盏的时候，应该把握好这个度。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四季青法庭的张慧聪法官。张法官您好。 您好。 嗯， 张先生他有一天和几个同事一起饮酒，晚上呢一共就是在一天夜晚一共喝了7-8两二锅头。 一共是几个人一共喝了是吧？ 对。 那其实量也不大。还好，7-8两其实还好啊、平均一个人可能也就差不多2两左右。 对。 他们喝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时间是大概是晚上7点开始喝酒的。他们喝了7-8两二锅头以后，张先生呢就自己趴在桌子上了， 嗯， 然后就是趴在桌子上休息，趴了10分钟以后呢，引起了这个同桌，就是同行一起饮酒的这些人的注意，然后发现就开始叫他，结果他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同事们就比较着急，就拨打了120。 嗯，那张先生刚趴在桌子上休息的时候，其实其他几个同事没有在意，他们就该喝什么喝什么，该吃什么吃什么。 对，因为一般就是在几个人一起饮酒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人会到这个，比如说喝多了，然后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这可能，并没有引起同桌的足够的重视。 对，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他喝多了呗，稍微休息一会儿，或者是睡着了怎么样 啊？ 哎，那现在就发现张先生有些异常了，于是呢，赶紧打了120，把张先生送到医院。那后来呢？ 送到医院以后，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然后张先生在120急救车送到医院治疗以后，诊断是重性酒精中毒。住院2天以后呢，张先生因为这个酒精中毒，这抢救无效去世了。 张先生去世的时候多大年纪呢？大概 中年人。 中年人。 上面有自己的母亲，下面还有一子一女。 那张先生就这样的人没了，那肯定啊，张先生的家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的哈。 对。 那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官司，那是谁告的谁呢？ 是张先生的母亲、爱人和他的子女，起诉的就是跟他一起喝酒的三位同事。 张先生的这个家人认为这几个同事过错在于哪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他张先生的家属呢，起诉的法院就认为这几个人是一起互相的劝酒，而且是进行了大量的酗酒的行为，导致了张先生急性的酒精中毒，最后产生了死亡的这个后果。再考虑到就是家属认为呢，张先生之前一直身体很健康，没有这种肝炎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这种喝了一点酒以后就会引起这种重性酒精中毒的这种后果。所以他们就认为跟这个张先生一起饮酒的这些人并没有起到劝阻他继续饮酒的这个义务，所以认为他们在饮酒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就起诉到法院，要求他赔偿这个一定的后果，包括医疗费在内。 张先生的家人认为是这几个共饮者哈，这个朋友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吗？还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承担一部分呢？ 全部的责任。 全部的责任。 对。 啊，那我们下面您再说一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张先生这几个朋友，他们被告上法庭了哈。其实我觉得他们心情应该也不好，本来都是很好的同事，一块喝个酒，这人也没了，人就这样就没了。对于他们来讲，应该说也是一个打击哈。那他们在法庭上又是什么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被张先生的家属一共起诉到法院的有三位同事，他的同事，他们大概的意见啊，就是认为张先生本身他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一个中年人，也是知道一起聚餐是会喝酒的，同时呢之前也是也有过相应的这种聚餐啊饮酒的这种行为，自己对自己的酒量应该是比较知晓的，而且呢在聚餐过程中因为是小范围的聚餐，所以并没有互相劝酒这种行为，并且当时喝酒的时候有两瓶二锅头，也是这个张先生自己带过去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对这个事情呢，而且在事发过后就是他们发现张先生趴在桌子上十分钟以后还没有回应以后，他们就及时的打120了，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本身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是没有过错的，也是不同意承担这个责任。 那到底啊他们在整个这个觥筹交错之间有没有互相的劝酒？那这个应该是谁来证明啊？ 因为咱们现在民事诉讼法这块还是谁主张谁举证，那现在的这个案件的主诉方是张先生的家属，他们起诉这个共同饮酒的这三位同事的理由就是说他们四个人之间有互相劝酒和酗酒的这种行为，那这个证据就需要张先生的家属来进行举证。 但是那天喝酒的时候他们家属也不在呀、谁也不在现场啊，这证怎么来举呢？ 如果他们选择的是正规的酒店然后进行饮酒的话，有可能酒店会有相应的监控录像。如果是及时就医或者是报警以后，可能他们在送到医院的时候，比如张先生他那时候还有意识，他可以咱们在病历上会有一个主诉就医之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他吃了喝了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是报警的话，可能后期公安在跟和张先生一起饮酒的这些人去商谈的时候有相应的当时现场的一个陈述，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在这类案件中咱们这个因为酒精中毒到最后死亡或者是受伤的这一类原告他可以去进行举证的一些证据来源。 那我们来说说这起案件。那这起案件作为张先生家人，因为当时毕竟啊他们不在现场，他们有没有找寻到这些证据来证明张先生这几个朋友有这种劝酒的行为呢？ 在这起案件中经过法院这边的举证的释明以后，综合整个案件，张先生这边的家属只是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医疗费或者丧葬费的费用，证明他们的一些经济上的损失，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三位被告对于张先生的死亡存在过错行为。 那是不是他们在这个账户上面的举证没有举特别充分的证据，就必然会意味着他这几个朋友不需要承担责任？ 也不是百分之百，如果是三位被告到庭以后能够自认说我们之间确实有过这种劝酒或者酗酒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说从我们各个时间点包括他饮酒的这个量，如果这个事实进行推断的话，我们 能够推断出这三位，比如说没有及时送医，他趴在那儿很久，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直接就没有打120，甚至是比如说啊，他一直在那边在酒店持续这个醉酒状态，但是另外三位结账走了，那这种情况肯定这个过错行为肯定是存在的。 那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咱们来分析一下，那到底这几个共饮者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这边审理查明事实以后，认定的事实是，当天他们喝了七八两二锅头以后，大概在张先生趴在桌上十分钟以后，他跟他一起饮酒的这三位同事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在经过医院抢救以后，抢救无效去世。一方面，现在没有现有的证据能够证明他这四个人在饮酒过程中存在劝酒或者饮酒这类行为。另一方面呢，咱们从就医过程来说，其实还是算及时送医的，因为毕竟是在十分钟以后就已经拨打120了。 对。 所以从这两个阶段来看，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有明显的过错的时候，法院就没有支持张先生的家属的这个起诉请求。 而且吧，四个人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四个人喝了七八两二锅头，其实这个量还行。 对。 还行。如果真的是四个人喝了好几瓶二锅头，那这个量就太大了。 对。 那现在是这个张先生的这几个朋友难道一点责任也不需要担吗？还是说他们也要这种出于，因为人毕竟没了嘛，是吧？以前还是好朋友，还是同事，出于这个人道的考虑啊，出于道义上的这样的考虑，适当的补偿一点呢？还是说最后法院判决这个他们一点儿也不用赔呢？ 是这样，就是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倒是有规定补偿责任，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补偿责任它的适用可能要考虑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在张先生这块家境确实，因为张先生的去世导致了家境确实非常困难，这个跟他一起饮酒的这些人呢，这些同事呢，经济状况又相对比较好。如果这三位被告同意给他一定补偿的情况下，法院这边当然可以支持。然后在三位被告不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要求被告进行一定的补偿。但是结合咱们这个案件的情况，并不存在这种经济悬殊很大，或者说张先生的家属就因为这件事情陷入了经济困境。所以在这个案件中，主要问题还是张先生自己在饮酒过程中，他自己对于自身酒量有可能是过于自信，也有可能是过于的就是疏忽大意，也有可能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意外事件，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太知晓。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这边审理的结果是三位被告是没有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案子哈，有没有那种就是共饮者需要承担责任，或者承担全部或者承担部分责任的情况，咱们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宋先生呢和他的朋友也是四个人一起喝酒，然后呢他们一共喝了稍微多一些，喝了四瓶一斤装的牛栏山二锅头白酒。 就 四个人一起 就是一共喝了四瓶，一共是一瓶是一，这一共喝了四斤呗。 对 啊， 而且还有一些啤酒 啊，这个量不小啊。 王先生他本人呢喝了一斤二两白酒。 嚯啊， 他本人喝的也挺多的。他喝完酒以后呢就出现了这种醉酒状态，然后跟他一起喝酒的这三个人呢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单位宿舍让他休息。 这个没有直接送到医院去。 对 啊，诶，他跟这个王先生一块喝酒这几个人跟王先生是什么关系呢？ 其中有一个人是他的同事，另外两个人是他的朋友。而跟他一起就是他的同事和他是一起住在宿舍的，也是舍友，可能是出于方便考虑啊，大家一起散了，喝酒喝完了，然后散了以后，然后自己反正也要回宿舍，就把他一块带回了宿舍。然后让他休息，在宿舍休息。其实他们这个处理呢也是考虑到了这个王先生本人的酒量，据这个案件家属和他的这些朋友反映，他平时的酒量也在一斤白酒左右。 哦，就是这个酒量平时他也是喝过的， 对， 也不算太过，是吧？ 对，就把他送到了单位宿舍。 好，这回送到单位宿舍了，因为王先生还跟他那个同事一块住， 对， 是吧？就是至少有个人照料着哈。 对， 那么王先生当时啊，这个醉酒状态他已经是不省人事了，是吗？已经处于这样的情况了吗？ 就是言语不清，而且也是属于意识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醒吧？ 另外的两个人呢？ 另外三个人都没有问题，所以是另外三个人把他送到了单位宿舍。 那就是有一个人跟他一块儿也住在宿舍，那另外两个人就走了。 对， 那后来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个王先生的一些异常呢？ 就是在凌晨一点左右，然后跟他一起住在宿舍的这位舍友，也是跟他一起饮酒的这位同事呢，醒了以后发现呢，本来夜里爱打呼噜的这个王先生，这次醉酒以后在那儿睡觉也没打呼噜， 特别安静，是吧？ 对，然后就觉得可能不太对头，就过去查看，就发现这个可能身体有点异常，就报警了。 那他还挺敏感的， 对 啊，换了我说不定觉得，哎呦，好不容易不打呼噜了，我能睡一个整觉，就赶紧把就发现有问题了，是吧？他是报警了， 对。 没有马上送医院啊？ 一般报警的时候都是会送医院的，而且如果是警察来了的话，也是会通过拨打120这种方式进行送医抢救的。 那后来王先生情况怎么样呢？ 但是王先生被送医以后还是抢救无效去世了，而且这个去世原因到最后经过公安那边的鉴定也是酒精中毒去世。 那这回肯定是王先生的家属也是无法接受啊，是吧？那也把共同饮酒这几个人一块诉至法院了，是吧？ 对。 通常这类案件都是这个可能有一个人因为酒精中毒可能人不在了，然后呢家属呢将共饮者送上法院，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作为家属认为这几个人也是有这种劝酒的行为，是吗？ 王先生的家属呢就认为当时王先生就是在酒后已经出现了这种言语不清、瞌睡啊这种症状的时候，并没有及时把他送医，而是把他送到了单位宿舍。送到了单位宿舍以后，又没有进行很好的看管照顾，然后一直到凌晨一点才发现身体异常，通过报警或者说拨打120这种方式抢救，也就是说认为是延误送医了。延迟了送医的这个时间， 所以 认为这个跟他一起饮酒的这些人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然后将和他一起饮酒的几个人起诉到了法院。 那么共饮者这几个人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他们就认为自己也没有过错呀，平时王先生酒量就还不错，也是一斤多，而且这个事情一起饮酒的时候没有灌酒，没有劝酒，而且喝酒过程中呢，王先生自己还说自己没事儿。我们考虑到他的这个酒量呢，直接回宿舍也认为是一个合理的安排。而且在发现他身体异常以后也拨打了报警或者是120来进行处理，就觉得自己也没有错，所以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他们就说以前也喝过这么多也没什么事儿，这回呢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按照以前这样去照顾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对。 那到底他这几个朋友在这起案件当中又有没有过错，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在这个案件里面，结合到他这个整个事件发生的一个时间进展，咱们梳理一下他这个时间点，他们是晚上7点喝酒，然后10点回宿舍，凌晨1点发现异常送医，抢救无效去世。考虑到他这个当时处理的时候是采取了送回宿舍这种方式，他在醉酒状态下被你们送回宿舍的话，那起码他现在的情况并不是一个完全清醒的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一个状态。 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跟他一起居住的成年亲朋好友来进行照顾。那在从10点到凌晨1点这个期间，其实他另外一个同事是在睡觉的。这种处理方式呢，可能对于咱们正常平时的老百姓来说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客观上确实造成了王先生他这个送医抢救不及时。所以到最后法院这边是认为他三位同事在及时送医这块做的不是特别到位，然后就没有完全履行他的注意义务，所以让他们承担了5%的责任，各承担5%的责任。 那看来他们还不是主要责任了。 对， 主要责任是不是还是得在死者自己啊？ 对，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做负责的。 他们这 5% 的责任，也就是说就是主要就是送医不及时啊，啊没有进行照料啊，但这个呢也是限于仅仅是跟张先生同住的那个人。他呢因为跟他一块跟张先生一块住嘛，所以说呢可以更多的进行照顾。另外几个人我本来就不跟你一块住啊，而且呢你喝的这次也不算特别特别的多，以前也这么喝过，那我就回家就可以了。那干嘛那几个人两个人也要承担 5% 的责任？ 因为他们王先生出现醉酒状态以后是三个人一起把他送到宿舍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是三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啊，所以三个人要 在这个案件里面对咱们大家做出一个建议吧。一般情况出现这种醉酒状态，我们可以采取的途径最好是及时的送医，也就是直接拨打120。不要觉得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喝醉酒了以后一个正常的身体反应，他睡着了呀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不送医了。因为这个酒精中毒它其实危害特别大，而且等到你认为已经足够严重的时候，可能已经无法抢救了。第一是我们是建议及时送医，第二是建议直接送回家中，就是有成年家属一起居住的家中，这样让他的家属对他进行照顾。你自己把他带回家，或者是你把他带回他自己的家，家里没有任何人，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疏于照顾的一个状态。 因为以前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喝多了，其他同事呢也是给他送回家，但是呢也没给他送进家门口，就给他送到楼底下， 对， 或者是就给他送到这个小区门口。那么他那时候已经是没有什么意识了，有的人可能就直接倒在这个小区门口就过夜了， 对 啊，或者是倒在楼门口他根本就没有上去，可能那比如说那天是冬天晚上，就又冻啊又冷又醉，人就没了。这也是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的。 对，这种情况还比较多，甚至有一些是送到了办公室。 对对对， 就还是建议一定要送到家，而且要保证他家中有成年人来进行照料。咱们就做到这一步，自己的注意义务就算完成了。 就算完成了。咱们假设一下哈，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可能单身的人士不少啊，前段时间不还是提到了空巢青年的问题吗？ 对， 是吧？他可能在北京呢，他又不是北京人，在北京呢自己打拼也很不容易，自己一个人住，可能没有其他的亲戚啊可以来对他进行照料。那这时候作为其他的共同饮酒的朋友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还是那个建议，及时送医。 啊，及时送医。 你可以及时把他送到医院以后，可以让医院这边检查下来的身体情况，这样你对他醉酒的状态你是了解的。如果之后，医院那边说没问题，进行了处理以后，你可以让他一起，就像咱们这个案件一样，带回宿舍。但是带回宿舍以后，不要就是说我就直接睡着了，我三个小时不去查看他。最好咱们还是要尽到一个照顾的义务。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一类案件是有时候是双方或者说被告这块，也就是咱们在第一个案件里面提到过有时候是被告也是没有过错，但是法院呢根据咱们具体的案件情况让被告承担了一定的补偿责任而不是过错责任。 那您先说这个案件的案情是怎么回事？ 这个案件大概就是发生在农村，然后李先生自己家要建一个房子，然后就把这个工程呢包给了一位姓杨的包工头。杨先生组织了包括林先生在内的这一些工人进行施工。有一天中午11点的时候，这个房主呢就认为，工人在自己家做工挺辛苦的，我请所有工人一起吃个饭吧，就在家里组织了一次聚餐。 这房主还挺好的， 对， 是吧？ 对。然后聚餐过程中呢，这个房主呢就挨着圈，就是敬所有的工人一人敬了一杯。期间呢，也确实他们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也提供了酒水，大家也喝了点酒。但是这个期间呢，据我们了解，就是当时大家都认为，因为工友们一起喝酒，下午还要干活，大部分还是自斟自酌，自己喝自己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期间呢，这个林先生是就是咱们这个案件原告这一块的，原告这边过度饮酒这一方，林先生就在喝酒过程中就说自己血压比较高，但是呢在这个期间还是喝了很多酒。当时呢就有很多工友就劝他说，你少喝点，你自己知道自己血压高，对不对？劝不住以后呢，然后就通知了他的家属，家里女儿过来也劝他少喝点，还是劝不住。然后到最后最终还是喝醉了， 然后就是醉酒，醉酒以后呢，大概中午到了一点左右了，然后就通知了他的家属，把他送，就是和工友一起把他送回了家。 嗯， 送回家中， 这时候厉先生已经是 醉 得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哦， 送回家中以后呢，家属其实也是疏于照顾， 嗯， 一直到下午两点，然后他的家属才发现他脸色发白，可是到脸色发白还是没有引起重视，还是 那还是让他在家里待着。 还是没有引起重视，可能这个令先生本身估计他这个饮酒时间也是不少的， 嗯， 应该有常年的饮酒史， 嗯，所以 家 人觉得没关系。 然后一直到晚上七点，这个令先生的爱人觉得他呼吸异常了， 嗯， 才赶紧去找了家，就是附近的医生。医生一看不行，这必须得送大医院抢救， 嗯， 所以也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呢，到最后还是抢救无效去世了。 哦， 咱们他去世以后呢，这个也是进行了一定的鉴定，鉴定的死亡原因也是酒精中毒。 那您说一说，那这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是如何考量这个责任的？ 法院这边就认为呢，饮酒毕竟发生在他在做工的这个时间段里，虽然说并不是在那个做工期间，因为他是中午的一个时间嘛，时间还比较特殊。如果按照常理，他没有喝醉酒的话，下午其实还是要做工的， 对， 也是为下午做工做准备。 嗯， 同时呢，就是考虑到他这个林先生他本身这个家庭状况，咱们也刚才说了，都是农村这边趁着农闲，然后出来帮别人盖盖房子啊什么的。 嗯， 考虑到他这种家庭状况，然后呢，就让他这个包工头杨先生， 嗯， 给他的家属进行了适当的补偿，补了2万块钱。 那么咱们今天跟大家讲了三起案件，作为共饮者，就算承担责任，承担的比例也不是特别的大啊。那么一般情况之下，从法律上的规定来讲哈，那么共饮者到底要承担，就是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承担责任，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承担责任？ 这类案件一般还是咱们基本的把握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充足的证据能证明一起饮酒的这些人他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有一定的过错行为，针对他的过错行为的程度然后确定他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比例一般不是特别大。因为咱们一般啊，据我们的调研显示的是，像这类案件一般是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的， 嗯， 亲朋好友之间这种恶意的斗酒，或者说就是说强迫你饮酒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对对，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担的责任还是比较低，主要的是饮酒的大部分也是成年人， 嗯， 那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他对自己的正常的身体情况是知晓的， 嗯， 而且他对饮酒这个行为的危险性也是知晓的， 嗯， 在知晓这些情况的前提下还放任自己去喝大量的酒的话，这个时候他自身肯定是要担这个主要责任的， 嗯， 那既然是主要责任，那肯定是50%以上的责任。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跟大家说说因为饮酒而引发的一些案件。陪酒女甜甜在陪酒过程当中醉的是不省人事，老公周先生把她接回并留在车中是独自过夜，后来非常不幸啊，这个甜甜死亡了。为此呢，甜甜的父母将周先生以及涉事的酒吧告上法院，索赔90多万。那么这起案件最终啊，法院判决结果是甜甜的老公周先生和涉事的酒吧各赔偿甜甜家属26万。那我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共同关注这起饮酒过量而死亡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